弟兄姊妹早晨，不如等我哋一齐低头做一个祷告先开始。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感谢你，感谢你喺入清晨俾我哋系有咁好嘅敬拜，与我哋都系有守洁心清咁嚟到你嘅面前，嚟到一齐学习你嘅话语。愿你嘅灵都系运行全场，系俾我哋亮光。愿讲嘅听嘅都系同感一灵。将一切嘅荣耀都归俾你，奉主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今日要同大家讲嘅系巴别塔嘅事迹。相信大家弟兄姊妹对巴别塔嘅事迹系非常非常之熟悉。呢、这个亦都系我哋旧约十遗嘅其中一个目的，就系睇翻啲旧约嘅圣经，大家一齐温习。睇下有冇睇漏以前睇漏咗，又有冇啲乜嘢係新嘅發現。今日嘅經文係記載喺度創世紀第十一章第一至到係九節，或者等我嚟到讀一讀今日嘅經文。創世紀第十一章一至到九節，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士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做那成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口音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成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经文所讲到的，就是在这里巴别地所发生的一件事。经文亦都话俾我哋听，巴别就系喺度士拿地。嗱，其实巴别系而家嘅伊拉克 （Iraq）， 喺度伊拉克嗰度，我哋而家仍然可以见到系有好多好似巴别塔咁样形状嘅建筑物，叫做 Ziggurat。呢啲建筑物咧，就喺嗰度同圣经入边所介绍嘅讲出嚟嘅描述，呢啲系巴别塔系好相似。但是我哋亦都要睇睇，就係喺度其他國家似乎都有好多呢啲巴別塔㗎喎，喺全世界。我哋知道喺度北美啦、南美啦、歐洲啦、非洲啦，甚至亞洲喺度中國都有同樣類似嘅呢啲巴別塔。今日嘅故事話俾我哋聽，人類嘅言語本來係一樣，但是后来慢慢慢慢就变了不同，由于他们是靠着自己的意思，靠着自己的骄傲来到起巴别塔，神是将他们的口音是变乱了。有很多语言的专家就说，这个都好像不是确实圣经所讲，本来是有一种语言，慢慢是变了很多种。照他们看，他们觉得言语都很不同，不是由一种言语是进化到变到这么多种的言语。但是如果你留心下今天的经文，没有说是由一种言语是进化到其他的言语，进化是一个很慢的一个程序。今天所讲到的，就是巴别塔发生那件事，由一日之间，神是将所有的言语，将一个言语是变成不同的言语，是变乱了他们的口音。如果我们说现在有很多种的言语，不可以说都是以前是 有一种言语所是演变出来。但是当我们看到有这么多全世界不同的巴别塔，会不会是就是 当时变乱了口音之后，那班人去到不同的地方，个个人都还是记得所起的那个巴别塔，而在不同的地方仍然都是起这个巴别塔。当然亦都另外有一个原因，原因就是可能是撒旦仍然都 是怂恿不同国家的人是起这些巴别塔，以致他们可以自己是越起越高，可以是达到在天上面与神同在。今天要跟大家讲这个故事是有一个背景，跟大家先讲讲这个背景，其实是记录在第十章第八至到第十二节。这个背景告诉我们，听等我读一读经文。创世纪第十章第八至到十二节，古实又生灵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雄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将灵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力、阿甲、格尼，都在士拿地。他从那里出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荷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闪，就是那大城。嗱，我哋睇到点解呢一节呢四节经文就系今日所讲嘅背景，因为我哋睇到灵禄呢个人其实就系起巴别国嘅元老，佢系立国者。而巴别就系我哋今日所讲，就系喺度士拿呢个地方。嗱，我哋睇到经文话十章八节话灵禄呢个人系世上嘅英雄之首，又是耶和华面前的英勇的猎户。很多人觉得会不会这个人就是一个好人，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是虽然世界上是有很多英雄有很多英勇的人，不等于他们就是好人。我小时候那时候是很崇拜是拿破仑的，很小时候我就很崇拜拿破仑，几岁大两三岁，不是两三岁，四五岁了。我看到一些电影片集，看到拿破仑很威风，穿着一些军服，他的军队很齐整，他就是发号司令。但是后来才发觉原来拿破仑不是那么好，他是一个侵略者，他是要侵略其他国家。那我们怎知道灵禄是个好人还是不好人？很多时候圣经里面的人物，他的名字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灵禄这个名字如果是用在动词上，是列王纪下十八章七节同埋民数记十四章九节都有讲到灵禄呢个名字用喺动词上，就是代表反叛同埋叛逆。所以好多解经家都话灵禄呢个人唔系一个好人嚟。另外一样嘢大家见到嘅，佢建立嘅国家好多国家都唔系咁好，巴别就系其中一个国家。嗱，巴别呢个名字，如果是希列文就加了个美音上去，就变了巴比伦，所以巴别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不单止灵禄是建立了巴比伦，他还建立了亚述国。经文告诉我们，他是尼尼微的建立人，尼尼微就是亚述国的首都。在这里尼迦书五章六节说，亚述地亦即是灵禄地，所以我们看到亚述就是灵禄所建立的。很有趣啊，巴比伦和亚述，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这两个国家是跟犹太人很大的渊源。在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就是被亚述国所亡。在主前586年，南国犹大就是被巴比伦国所亡。所以这两个国家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渊源。讲到巴比伦，又不得不讲一讲是加勒底人。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加勒底人。阿伯拉罕的爸爸他拉，他就是加勒底的吾尔地方的人来的，就是加勒底吾尔的地方。而在这里哈巴谷书一章六节，耶和华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 耶和华喺度哈巴谷书预言，佢将会兴起呢啲加勒底人，呢啲巴比伦人，就会系毁灭咗南国犹大。而呢一件事的的确确就系实现咗喺圣经入喺度呢个历史当中。嗱，加勒底人又好有趣，佢哋又有一个传说，佢哋话以前咧嗰啲人啊，好早以前嘅人类系同心合力系起一个系坛，系要系高度上过天上高。结果神咧唔中意呢件事，于是点样啊？搵大风将呢个塔咧吹冧咗，仲砸死咗好多呢啲系建筑呢个塔嘅人。佢哋话喺呢个建筑呢个塔之前，嗰啲人系讲一样嘅说话，而且喺度建筑呢个塔嘅地方，就系佢哋聚居嘅地方，系加勒底人聚居巴比伦嘅地方。嗱，呢一个传说同埋圣经入边所讲嘅是不谋而合，唯一不同的就是没有讲到的风是吹冧了这个巴、这个塔。如果你在这里网上查一查，你会发觉现在所有的星相学和加勒底是脱离不到关系，所有的星相学都是由加勒底那里出来。而有很多人认为当时他们起的这些巴别塔就是要来做这些星相 的用途。这些巴别塔去到最高的地方，夜晚你就可以夜观星象，可以看见天上所有的星。而且很多时发觉不同地方全世界的这些塔去到最高的地方都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就是用来献祭给神。这个埃及我们知道也有很多是金字塔，埃及有一个最有一个好大的金字塔叫做大金字塔。这个大金字塔它的底，如果你度一度它的它的周长，即是四周围的长度，它是36524寸，36524寸。如果你除100的，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个数字是跟啱啱365.24，就是一年之间有这么多的日。这个就是由点解不是只是得365日，有 0.24， 所以中国人有时有个闰月，西人的日历在这里二月有时28日，有时29日，因为是多了 0.24 日出来。另外如果你将这个底 的斜对线是 除了2，然后呢你是乘100万，就会是将一寸变咗去里数呢，就会是等于是地球去到太阳的距离。还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很多人都在这里研究、又可以研究出太阳的直径、时速的光度，都可以是由这个大金字塔度是可以计算出来。很多人认为这些金字塔金字形的塔就是同埋星相和天文是有很大的连带的关系。这些星相学就是在主前400年是传入了希腊，而最后也都是传入了是罗马。最早这些星相学是怎样？就是帮那些农民来到占卜，因为他们要知道几时有雨水，几时有旱灾。慢慢慢慢就变了跟皇帝占卜，因为他们要知道打赢仗，打不打得赢仗，定是会打输仗。而渐渐就和那些替那些人民来到占卜。在启示录17章和18章是讲到巴比伦将会被毁灭。在17章5節是讲到大巴比伦作世上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之母。不单止日后神是要毁灭这个巴比伦，就算是一切的 是拜偶像和是迷信的东西，神在末世都是要毁灭。今日我哋知道，头先讲到巴别嗰个原文就系 Babel， 嗰个美音系有个 El 喺度圣经入边知道就系代表神，好似 Elohim 吓，好似 El Shaddai 就系大能嘅神。所以呢个 Babel 嘅意思就系神嘅门。呢班人建立一个好高嘅塔，就系想高到佢哋可以去到神嗰度，可以进入神嘅殿。这个就是他们进入神的殿的那扇门。但是很可惜，由于他们的反叛，神变乱了他们的口音，由 Babel 就变成 Balel， 兩個字是押韻。Baleo 的意思就是變亂，就是我們今天看的經文由巴比變成 變亂的意思。我們今天的經文亦都可以是看一看，就是摩西其實都是用手尾段有將今天的經文寫成，一共是有九節的經文，他都是用手尾的方式寫成。但以前跟大家講過，首尾就是第一節經文和最尾的節是有連結關係，第二節和尾二如此類推，最重要的經文就是中間。在到十一章一至到二節和十一章九節是有個連帶的關係，都是講到天下人的口音言語。在到第十一章一節就是說原本他們是講一樣的言語，在到十一章九節就說是神將他們的言語是變亂了。另外是還有一個連帶的關係，就是講到地方。在到十一章二節是講到那個地方就叫做示拿，而在到十一章九節就講到巴別，巴別就在示拿那裡。第二個首尾對偶就是講那些巴別的人民做工的情況，他們是將那些磚頭，將那些泥燒成磚，然後將那些磚頭是砌在一起，是成一個塔。這個是記載在十一章三節。十一章八節說當耶和華將他們的口音變亂了之後，他們就停了工，不再去起那個城。而第三個是首尾的結構，就在十一章四節和十一章七至八節，是講到他們要來，叫大家來啊，我們要起一座城，一個塔，是要傳揚我們的名。但是他們要傳揚名，就是因為他們不想是免得被分散在地上。但是在到十一章七至八節，我們見到很諷刺，神說什麼，我們下去是變亂他們的口音，是使到他們分散在地上。所以我們見到這三個是完全是有一個首尾的結構。前面一至到 四節你可以看到是人的作為，你找不到一個神的字，一個耶和華的字在裡面，全部都是神的作為。而在這裡下半段就是耶和華做的事，是將他們變亂口音，將他們 將他們分散了。最重要的經文就記載在五節和六節。我第一次見到這兩節經文，我就摇下頭，我說這兩節就是最重要的經文了嗎？因為是講到什麼？是講到耶和華要降臨看看人所做的這些塔和這個城，而下低是講到耶和華講他們很同心合力講一樣的言語，所以才要變亂他們的口音。為什麼這個是最重要的經文？我等陣才跟大家分享。我們一起來先看看，就是講到剛才說上高是人的作為，下低是神的作為。就好像我們有一句俗語說是人算不如天算，我們基督徒就不說這句了，我們說人算不如神算，不是天算。但如果我們說得比較文雅一點是怎樣？就是謀事在人，成事在神。我們可以計算很多東西都好，但最後立定的都是神的籌備。在這裡聖經裡面都有很多這些是金句，是講成事是謀事在人，成事在神。例如箴言十九章二十一節說，人心多有計謀，唯有耶和華的籌備才能立定。在這裡詩篇三十三章十至十一節亦都講到耶和華使列國的籌算歸於無有，使眾民的思念無有功效。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他心中的思念萬代尚存。這一節經文和我們今天讀的那個很相似，人是籌備要起塔，神是怎樣？是將他們分裂了，是將他們分散了。而新約亦都有這些經文，好像雅各書四章十三至十四節，雅各告訴我聽，你們有話說今天明天我們要往某城裡去，在那裡住一年作買賣得利，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小事就不見了。我們很多時都有自己的籌備，就好像這段經文裡面所說， 啊，我哋要去边度边度，今日要去边，听日要去边，我哋要去某个地方要住几耐，我哋要做一笔生意，仲预算埋会赚钱添，啊，赚一笔钱咁我哋就翻嚟。但系所有嘅筹备其实都喺神嘅手中，唔系我哋嘅手中。拿破仑头先讲到拿破仑，佢喺度侵略欧洲嗰阵时，有件系几出名嘅事。佢喺度打滑铁卢嘅战争之前，同英国打，佢就同佢嘅士兵话：我哋要部署军队喺呢度，部署军队喺嗰边，我哋要咁样打。打完呢场仗之后，威灵顿将军，英国嘅将军就会成为我嘅阶下囚。佢嘅士兵系警告佢话：佢话将军，我哋要小心，因为谋事在人，成事系在神。你知唔知道拿破仑点样回答？佢话：我系拿破仑，谋事在拿破仑，成事亦都系在拿破仑。当佢打呢场仗嗰阵时，突然间有好多薄冰从天上降临，又落大雨，佢嘅筹备完全都冇发生到功效，以致打完呢场仗之后，佢唔单止冇捉到威灵顿，佢反而系成为威灵顿阶下之囚。而有人话，当佢被放逐嗰阵时，佢的的确确系承认，的确系谋事在人，成事系在神。我哋一齐嚟睇睇今日第一个首尾嘅对偶，就系本来天下人嘅口音系一样，而佢哋系往东边系迁移，去到士拿地就聚居咗。但系当佢哋凭住自己嘅力量，凭住自己嘅骄傲嚟到起呢个塔嗰阵时，耶和华就将佢哋嘅口音系变乱咗，就喺度十一章九节。但我哋知道佢话佢哋向东移，点解会向东移嘅？有好多人话，当挪亚嘅方舟登陆嘅时候，佢就系喺度今日巴别伊拉克嘅西边，所以嗰啲人民就向东边迁移去到伊拉克。如果我哋睇睇地图，伊拉克嘅西边有啲咩国家？就系叙利亚啦，就系土耳其。所以有好多人觉得就系真正嘅挪亚方舟就喺土耳其嘅阿拉列山上边。仲有好多人话已经揾到吓，我呢个我系迟啲先同大家讲。当时人嘅言语系一样，咁有人话一样嘅言语唔好咩？广东人成日讲咩啊？同声同气。同声同气好唔好啊？好，大家同声同气，点解唔好先得噶？但系点解呢度啲同声同气唔好啊？你有冇发觉一至到四节头先讲，完全佢哋嘅筹备冇摆神喺入边，佢哋嘅同声同气系冇神嘅同声同气，冇神喺佢哋当中，冇神喺当中嘅同声同气会发现啲咩？会发生啲咩事？会变咗国家主义啦，会变咗民族主义啦。如果你睇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睇下德国同埋日本就系同声同气一齐去侵略第二啲国家，就变咗系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就唔再系有神喺佢哋当中。同声同气亦都可以变成就系宗教主义，同埋系有宗教嘅斗争，甚至基督教我哋知道十字军东征唔系一件好事嚟，当时系死咗好多人，就系、是。为神所不喜悦的事，就是没有神在他们的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些巴比伦里面所建造的这些巴别塔，就是军国主义，你看到就成立了这个巴比伦国、亚述国，就是那些是迷信和是错误的宗教。怎么巴别那个塔上到最高就可以夜观星象，有星象学，可以是献祭给那些神，全部都是错误的观念，是这些宗教啊，和这些国家。所以为什么神是不祝福这件事，是要变乱他们的口音，原因就是这样。很有趣，神变乱了口音之后，如果我们知道熟悉圣经的，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发生什么事，当那些使徒在楼上的房是等候耶稣基督，一起在祷告聚集，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之后，他们怎么样就可以讲不同地方的话语，是讲方言。很多人讲这一件就是巴比塔逆转了，因为有神在当中，没有神在当中就是巴比塔，有神在当中就逆转了这件事，人是可以讲不同的方言。这里讲很多方言，帕提亚、马代、以兰人、马索、波大米、犹大、加帕多加、本都、阿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还有吕比亚和罗马，还有格里、底和阿拉伯，可以讲不同的言语。他们讲的都是什么？都是神的大作为，都是讲神的大作为。但我们看到巴别塔的时候什么事发生了？变乱了口音之后，他就不能够大家是沟通。有人说，哎，麻烦你拿一块砖头过来，他就去拿了一块面包给他。麻烦你大家是将砖砌在一起，你们过来，那帮人就走了，听不明白，大家听不明白，没有神在他们的当中。但是在到五旬节怎么样，那些人全部能讲不同的话，他们都能够明白。当然我相信方言不是个个人都是有这个恩赐，不是个个人都要讲方言，但是我们就算现在来讲，很多时候我在到以前有很多教会都是三堂一起敬拜，有英语啦，有广东话啦，有国语啦，可以一起敬拜的时候，你觉得神的灵真的在这里当中运行。虽然大家言语未必是通，但是一起敬拜的时候，你觉得那种同一的心，那个同感一灵的心在这里当中。这个就是巴别和我们基督教不同的地方。巴别就是没有神在当中，当我们有神在当中，有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算不同的言语都可以彼此沟通。第二个首尾的结构就是讲到工作，那些人彼此商量，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做砖头，我们要烧透了个砖头当石头，然后将那些是石漆是当灰泥，将砖头是黐在一起。但是当他们做了这些事，神不喜悦的时候，将他们言语是变乱了，将他们分散了，他们就停了工，不能够再做。我们知道在伊拉克的附近没什么石头的，平时人家起塔呢现成的有石头是最好的，但是伊拉克附近是很多平原没什么石头，那他们怎样？但是有很多漂亮的泥，于是将这些泥呢就是变成砖，然后将它烧透了之后呢就是很坚固 的石头一样。而且呢是伊拉克，我们知道的地底是怎样，有很多油矿，石油矿，所以地底成日都会冒出，会渗出一啲咧，就系油柏油出嚟。我哋知道我哋做柏油路，佢哋有现成嘅柏油就喺地底嗰度啲渗出嚟，所以佢哋可以用柏油嚟到当系灰泥，系将嗰啲石系黐住，将嗰啲砖头黐住嚟到起呢个塔。Naomi Rosenblatt 系曾呢个女人曾经讲过，佢话每一个世代嘅人都系不断咁喺度起巴别塔。剛才我們見到那些是很早期歷史的人物，在不同的地方都起不同的巴別塔，但是比較現代的人仍然一樣在起巴別塔。我在八月是跟我家人去了是紐約的 Manhattan 參觀了那個是帝國大廈 Empire State Building， 裡面他就告訴你那個歷史，个个人好似比赛一样，你又起一个塔，我又起一个塔高楼，我要高过你，佢又要高过我咁样。喺度1889年，点啊？巴黎铁塔系最高啊，有成40几年嘅历史。卒之去到1930年 ，Chrysler Building 就系高过佢。1930年，但系 Chrysler Building 昙花一现，只有一年系最高嘅纪录，就比 Empire State Building 系成为最高嘅建筑物。當然今日來講 Empire State Building 已經不再是最高的建築物，還有其他人仍然不斷地在起這些高樓大廈，就好像巴別的時候，所以神不喜悅就將他們分散了。 但你知唔知神将佢哋嘅工作分散咗？但系如果我哋有神嘅灵喺我哋当中，我哋仍然系一齐同工。我哋睇睇经文就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至到十八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于身子。切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具各安排在身上了。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全部我们的肢体都是主的身体，虽然我们不是人人都是手，好像经文所说，也都不是人人是脚，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 的恩赐，这样才能够是合作，在这个主的身体里面是能够合作。这个身体的头是谁？这个身的头就是耶稣基督。亦都我哋可以再睇睇，就係再睇低一層睇細胞。我哋身體好多細胞嘅，胃入面有胃細胞啦，我哋嘅血入面有血細胞，我哋嘅肌肉入面有肌肉嘅細胞。嗰啲肌肉會唔會係自己憑自己嘅意思嚟到做嘢？好似嗰啲巴別國、巴別塔嗰啲人，會唔會憑住自己嘅意思嚟到做嘢？佢哋都唔會咁樣嘅，佢哋係聽隨腦嘅吩咐，就係聽隨頭嘅吩咐。到有一日你的细胞跟自己说我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那件事，你的身体就出毛病。如果你的胃细胞凭他自己的意思来做事，你就有胃病，可能会饿。你的血细胞如果凭自己的意思来做事，你可能有坏血病。你的肌肉如果凭自己的意思来做事，轻则是肌肉痛，重则你可能有心脏病，因为心的肌肉，心都有肌肉。所以佢好重要，喺度主嘅入面，我哋就成为一个肢体。嗱，好有趣嘅，你有冇见到头先讲到我哋言语冇分歧嗰阵时，圣灵又喺我哋当中。讲到圣灵系充满，而家讲到我哋一个肢体嗰阵时，又系由于圣灵，由于我哋系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又系圣灵嘅工作嚟。我哋一齐嚟再睇睇第三个首尾嘅结构，就系讲聚集。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系通天，要为传扬我们嘅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呢个就系佢哋嘅目的。佢哋第一唔要被分散，第二系要传扬佢嘅名。嗱，呢两件事其实都系违背咗神嘅旨意嘅。大家既然记得喺度创世纪第一章廿八节，神就同亚当夏娃讲咩啊？你哋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系嘛？佢哋有冇遍满全地？佢冇啊！佢要聚集喺度示拿呢个地方。而当挪亚嘅屋企人系上咗船，避咗呢个系灾难之后，避咗呢个洪水，神继续都系祝福佢哋喺度九章一节同佢哋话。你们要生养众多，是遍满了地，又再次是叫他们。而在第七节又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但这班人有没有听耶和华教导？他们没有听到，全部就希望是聚集在这里示拿的地方。他们就希望大家团结聚集，但问题就是他们当中是没有神，所以他们不是依靠神，他们是依靠大家自己人，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他说要传扬他们的命，他们要他们的命是高过一切。记不记得上一次跟大家说，撒旦以前是一个很美丽很美丽的天使，几时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为他要是升上高处，跟神是一样的地位。我再读一读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至到十四节。 撒旦的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落、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要升到是天上，要升到高云的上高。有没有似今天巴别塔的那班人，他起了这么高的塔来做什么？就是要升到高处，是与神同等。我们有看到，虽然神是不喜悦是将他们分散了，但是当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又见到有一个逆转。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至六节，我为主被困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是相称，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彼此是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刚才讲过，要是在转来同工，要是打破言语的障碍，是同一心的敬拜，圣灵都在这当中，连合一都不例外。我们能够合一的心是谁赐给我们的？是圣灵赐给我们。我们看得到这三件事，在这主内的逆转，在主内的合一，都是有圣灵在里面，都是有神在里面参与。问题巴别国，我们看到一节至到四节，就是完全是没有神参与在里面，所以不为神所喜悦。另外有一样，就是看到我们说这个神就是住在众人之内，就是我们的圣灵住在众人之内，另外还是超乎众人之上。好可惜，有阵时虽然是教会，我们有时未必一定都是会合一。当我们不合一阵时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不是神是超乎众人之上，是我们自己是想将我们自己是超乎众人之上。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当这个情形发生的时候，就要好像这里经文所说，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要用爱心是彼此互相的宽容。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所讲经文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我说头先最初我看不明白为什么这一段经文会得是最重要。但我们看一看五节是说什么？耶和华是会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做的一切的工作。而在六节说什么？他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得了。哇，他们如果同心合力，他要做什么都做得到，为什么不好？就是因为没有了神在当中，刚才讲过，是吧？我们见到我们这三样东西，言语的合一、同工和合一，全部都有圣灵在当中，刚才我们讲。而这班人他们所做的事，就是没有神，没有圣灵在他们当中。另外你看到呢，是很讽刺的，他们要怎样？他们要起个巴别塔，是高度可以上到去神那里。神跟他们说什么？在第五节，我要降临看看你们做的事情。不理他们起个巴别塔是多高，永远不会高到上个神，神仍然都要降临来到看。另外，降临这两个字是很有意思。那些神学家呢，成日争论不休，哎呀，为什么要降临啊？神不是知道万事的咩？样样都知道的。神既然知道样样事，又为什么需要降临啊？那于是又有些神学家就给了一个很有很长的名字给他，叫做 Anthropomorphism。Anthropomorphism 的为什么？就是神是用人的言语来到写圣经。神是不需要降临的，但是人要看东西要怎样？要降临。但我觉得这里的不单止是这样，神要降临其实里面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在里面。 当我们想一想创世纪第三章九节，当亚当犯了罪之后，神是去到找亚当，你在哪里？如果神是要降临体的人起的塔和城，很明显就是当这班人起塔和城的时候，神不在他们当中，所以神要降临才看到。神在他们降临，神在他们当中的话，神是不需要降临。这个就是正是今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重复一至到四节，他们做所有事都是没有摆神在当中，以致神是要降临在他们的当中。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很幸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架上升所成就，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你有没有想过旧约的人怎样？旧约的人耶稣基督未为他死，虽然为他死是在将来，他们有没有灵在他们的身上呢？我们看一看一节经文可以解释，就是创世纪六章三节。创世纪六章三节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人既是属乎血性，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入面。可想而知，当亚当夏娃未犯罪之前，神的灵是在他们入面，是在他们入面。但当人犯了罪之后，有了血气，神就的灵不在他们永远，不永远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旧约的人，当他们是属灵的向着神的时候，神的灵会在他们身上。但当他们不属灵的时候，属血气，神的灵就会离开。有人说，哦，那你有没有圣经 的句子来到是支持你的 见解？有的，撒母耳上十章十节，我们见到就是扫罗王，当他是个心是向着神，神的灵就上了他的心，他是可以是有讲预言。但是当他是属血气，当他犯罪不肯悔改的时候，神的灵就离开了他。撒母耳上十六章十四节，我们见到神的灵就离开了他。另外我们见到在诗篇五十一章十一节，大卫王是由于他跟别士巴犯了奸情，他就是求神。他到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一节，他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卫看得到他身上面的圣灵是由神是摆在他身上，当他是犯罪的时候，他求神是不要收回这个圣灵。我们新约的人就非常之幸运了，我们罗马书八章九节说什么？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在这里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至到十四节说什么？圣灵就是一个印记来的，圣灵就是我们产业的一个确据。什么叫做印记？你好像跟人家写合同打了个印在上高，神就是将这个合同打了在上高，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都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这个灵就是我们将来的产业的确据，我们将来天堂的产业的确据。咁有人可能会问我，咦，咁旧约嗰啲人属血气嗰阵时个灵就走咗，哇，我哋新约啲人都唔係成日係咁属灵㗎咗，我哋都会属血气㗎喎，我哋都会靠自己嘅事嚟到做事，靠自己嘅意思嚟到做事㗎喎。当我哋属血气嗰阵时，圣灵会唔会离开㗎？我可以话俾你听，圣灵係唔会离开。如果我哋真真正正相信主耶稣基督，圣灵係唔会离开。问题就是我们不听圣灵的话，我们会使到圣灵是担忧。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我们会使到圣灵担忧，长期来这样圣灵是会熄灭。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不要惯了，当我们惯了之后就不会再不得圣灵。有一个印第安人的红番，他讲这个用一个很有趣 的比喻，他红番他只是懂得射箭，他说这支箭呢射了进去我的肉里面，很痛的。当我令他那时候 就会好痛嘅，因为嗰支箭系有个箭头噶嘛。但系我继续系咁拧嗰阵时，拧下拧下，拧到后尾嗰阵时点啊？将嗰啲肉含嘅烂都整伤晒，你再拧我都唔觉噶。圣灵都系一样，我哋头头犯罪，圣灵系会警告，圣灵系会忧伤。但系当我哋警告我哋警告我哋，我哋听惯咗，继续喺度拧支箭嗰阵时，到最后我哋唔会再感觉得。那時是聖靈就會熄滅，但是好感謝主，每一個真正屬於主的人，就算我們是有黑暗的時期是會離開神，始終都是仍然都是會是悔改懺悔，是回到神的身邊。今天的結束的時候，我想跟大家是看看是兩件事。第一就是那些巴別塔那些工人說來，我哋一齐嚟起呢个塔，我哋要传扬我哋嘅名。第二件事就系呢个名，所以要同大家喺度结束嘅时候睇两样嘢。第一就系名，第二就系佢哋话来。我哋先睇一睇名。我哋知道讲完巴别塔喺度一章啊十一章一至到系九节，立刻就讲系闪嘅啊闪嘅家谱。闪系边个啊？闪就是阿伯拉罕的祖先，阿伯拉罕就是由闪那里出来，闪的名字就是解释名字的意思，闪自己的名字就是解释名字的意思，阿伯拉罕就是由他那里出来。我们看到那些是读那些巴别国的工人是要为自己传扬一个名，但是我们看到阿伯拉罕怎样，在这里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神话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当我们是信神，神是知道我们是信他的话，我们神就会令到我们的名是伟大，好像阿伯拉罕那样，不是我们自己去传扬我们自己的名，我们的名是因为我们是信神。现在今时今日，如果你走出街问下人哋认唔认得当时起巴别塔嘅嗰班工人嗰啲名系乜嘢嘢，我相信冇人可以话俾你听系边个。但系如果你走出街度问人哋你知唔知道阿伯拉罕系边个，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话俾你听佢知道。基督徒好，非基督徒都好，佢哋都会知道阿伯拉罕系边个。呢个就系因为神系俾佢嘅名为大，唔系佢自己要传扬他的名。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些所有的信徒，神将来都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在这里启示录二章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生命，除了那领受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个名字是很是亲切的名字，是我们自己看了才会明白这个就是我来的，人家看了这个名字不会知道是谁来的。我们每一个信他的得胜的就是有这个奖赏，神是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第二样我跟大家要讲的在结束的时候就是来，这班巴别的工人就是说来来吧，我们一起起一个塔是传扬我们的名。耶稣基督也是说同一样的东西，他说来，他说凡劳苦重担的人来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耶稣基督是邀请我们来，是跟他一起是贺起这个是负起这个是担他的这个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两只牛负埋同一个担的情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两只牛要是很同心，如果一只牛是向前行，另外一只牛不向前行，这个是轭是不容易是来到负的，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当一只牛是想瞓低又坐低，另外那只企喺度， 这个轭是非常非常难来复。只有两个是一起进步，一起坐低才能够是复这个轭。而当我们是学耶稣基督的样式，他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件事，这个淡耶稣基督话是怎样，是轻佻，是轻散，是容易的。因为我们就是同耶稣基督是同负这个轭，他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学习。刚才讲到我们做基督徒未必每一个人时时都是会是属灵，很多时我们都是属血气，我们就会跟住我们的血气来到做。讲来那个就是我们自己跟住我们的血气来到做。但是我们是应该是跟耶稣基督学他的样式，负他的轭，以致我们可以是同我们蒙召的心，蒙召的地位是相称，成为一个更蒙神喜悦的人。感谢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是有是